听录音，根据提示词语回答问题。 Listen to the recording and then answer the questions based on the hints given. 一，你有什么特长？ 我会弹钢琴。二，你有什么特长？ 我会画中国画。 三，你有什么特长？ 我会讲故事。 四，你有什么特长？ 我会修电脑。五，你会查汉语字典吗？ 我会查汉语字典。六，你会打太极拳吗？ 我会打太极拳。 七，你会用筷子吗？ 我会用筷子。八，你会不会用中文写信？ 我不会用中文写信，我会用英文写信。九，你会不会踢足球？ 我不会踢足球，我会打篮球。十，你会不会唱京剧？ 我不会唱京剧，我会唱中文歌。